还有邓红叶、肖萌。先请您欣赏一组女老生演唱的京剧，先请听杨派女老生蒋木萍演唱的《李林碑》。蒋木萍私塾杨宝森，几十年来呢钻研不懈，在杨派的演唱上颇有造诣。

你看我身穿着大红腰横着玉带左等着朝鲜朝代中门上这长长外外两朵芙蓉花金里里十字架一千蓝芝麻口口声声要我带你回家我若是将你带家门下岂不 听众朋友，刚才呢是何玉荣演唱的《马前泼水》，女老生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请听董媛媛演唱的《洛神》。